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由不同演奏家演奏的二泉映月、大浪淘沙、听松、寒春风曲、龙船、昭君出塞。

第三句大浪淘沙。是阿炳《琵琶独奏》第一曲《龙船》。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